你好，我是宝玉。不知不觉呢，我们专栏就接近尾声，也该告一段落了。在专栏更新之初啊，我就提到要把每件事情呢都当做一个项目来推进。现在呢，我也用万事皆项目来做我们专栏的结束。那我个人在学习软件工程最大的收获呢，就是在看问题的时候，不再局限于从技术层面或者说是从一个局部去思考问题，而是站在整体，用软件工程的方法呢去指导自己的思考和决策。所以在整个专栏的讲述中呢，我也希望给你带来这样的转变，就是说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啊，先考虑一下，这是不是可以当做一个项目来推进，站在整体去思考，有目的、有计划、有步骤的去解决问题。实际上呀，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呢，不仅仅是软件项目可以应用软件工程的知识，很多事情呢都可以应用软件工程的知识。就拿我们软件工程之美的专栏来说，这也是一个项目。从专栏诞生到完成，你从中也可以感受到对软件工程知识的应用。在写这个专栏之前啊，我曾经在微博上呢多次建议从事软件开发的开发人员呢，应该学习一下软件工程的知识，这是一门非常有价值的学科。所以呢，后来极客时间邀请我开专栏，那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写一个软件工程相关的专栏，而极客时间还没有这样的专栏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初步达成了做软件工程专栏的意向。你看，所有的项目呢，都像这样，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的。在有了想法之后呢，并不是直接就立项开始做。在软件工程中呢，会有可行性研究。在专栏开始之前啊，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。那么我会试着写几篇稿子和极客时间内容团队呢一起打磨。双方都需要通过磨合来确定是不是可能继续合作。当磨合好了，双方觉得没有问题了，才会最终立项。如果没有经过可行性研究就贸然立项，到项目开始呢才发现不合适，那对双方都是不负责任的。所以项目开始之前啊，先进行可行性研究是避免损失的有效方式。一个项目开始之前啊，制定计划是保障项目正常推进的关键。一个专栏40多篇文章，每周更新3篇，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计划，没有 deadline, 那是很难保证项目进度的。所以呢，要做到项目未动，计划先行。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呢，也不能盲目的乐观，还需要考虑到项目的风险，比如说作者临时有事，可能就会有断更的风险，这时候啊，就要需要对风险进行控制。做好计划以后呢，就可以进入到实现的环节了。在做一个软件项目的时候呢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需求，然后呢，根据需求分析的结果设计架构。对一个专栏来说也是这样子的，首先要考虑清楚专栏的主题是什么，专栏的受众是谁，那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内容，然后呢，再去设计专栏的目录。可以说，专栏的目录呢，对于一个专栏的成功至关重要。如果没有目录，直接天马行空去写，可能就会导致写出来的内容呢偏离主题，用户呢也不容易理解。当然，目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在写作的过程中呢，根据大家的反馈，我也会做一些微小的调整。那么写专栏采用的是什么样的过程呢？传统的书籍的出版呢，它类似于瀑布模型，作者呢统一完成书稿，然后呢交给编辑修订，最后呢出版。而现在的专栏写作呢，更像是敏捷开发，作者呢每完成一篇文章就交给编辑审阅，反复修订之后才可以上线发布。我们软件工程之美专栏啊，采用的是持续交付的模式，甚至于提纲写好了就先交付，编辑呢给出反馈意见之后，进一步的补充完善细节，最终啊完成上线。那么与软件开发类似，专栏文章发布之后啊，也有测试和线上维护的环节。我平时在网上呢也会写一些文章，通常写完了就发出去了，甚至于都没有经过仔细的检查，结果呢经常是有读者留言才发现有很多错误。但专栏文章的发布啊，每一篇除了自己检查，编辑呢还会对内容进行校对，避免出现错别字或者是语法错误，从而呢保证大家阅读专栏时候的体验。软件发布之后还会对线上的版本维护，保障稳定运行。那么专栏的每一篇文章上线之后呢，都会有同学留言，那么对同学的留言呢进行回复也是很重要的工作，那么可以帮助同学解答一些文章中的疑惑，也可以从同学们的留言啊收获很多有价值的反馈。如果说软件工程之美专栏呢是一个项目，那么现在也到了总结复盘的时候了。首先呢，从做的不完善的地方开始总结经验教训。我平时在与对知识的理解和学习呢，更多的是停留在思考上面， 日常呢，并没有养成习惯去把这些思考写成文字。那么写作专栏的过程呢，是把这些知识系统思考梳理的过程。如果日常呢，只是零散的思考，写作的时候呢，就需要对很多细节进行学习和补充。这其实也是我在学习攻略怎么样学好软件工程中给你的建议。在学习软件工程的时候呢，尝试把学到的知识呢写下来，去教给其他人，这样你的收获也会是最大的。接下来我们复盘一下哪些地方做得比较好。软件工程的知识虽然不像一些编程语言或者是框架更新的那样快，但也一直在演进。就像十多年前还是瀑布模型为主流，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敏捷开发和快速迭代的开发模型。十多年前呢，每日构建还是当时最好的实践之一，而现在持续集成呢，已经取代了每日构建，成为新的最佳实践。那么我觉得我还算比较幸运，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和团队的经历，有小的创业团队，也有大的公司。那么因为大学专业学习了软件工程的原因呢，也一直在留心观察工作中的软件工程实践，所以呢，有机会去学习和实践很多软件工程的知识，并在这个专栏中呢，将这些知识啊输出交付给你。在专栏更新的过程中呢，确实引起了不少同学的思考，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。通过留言呢，让我有机会去解答一些文中没有涵盖的内容。通过留言也诞生了很多对专栏精彩的补充和分享。通过这些留言啊，我也切实的感受到很多同学从专栏学习中呢有收获，有进步。这也是我认为在专栏项目中做得还不错的地方。日常生活中啊，有很多事情就像去写一个专栏，并不是一个软件项目，但是呢，你应用软件工程的知识去指导去推进，一样可以帮助你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完成它，一样呢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实践软件工程的知识。你对软件工程的知识呢实践的越多，你对它的理解就也会越深刻，这样呢，当你在做项目的时候呢，你就能更好的应用这些知识，帮助你高质量的完成项目。通过对大家留言的观察呢，我也发现啊，那些已经有丰富的项目经验的同学呢，收获是最大的，因为他们很容易呢，将丰富的项目经验和软件工程的知识串起来，将零散的知识点呢，借助专栏的学习，一点一点的构建成完整的软件工程知识体系。那么如果你现在呢，觉得对这些软件工程的知识吸收有限，也没有关系，当你从第一天开始学习软件工程，就相当于埋下了一颗种子。当你今后呢再遇到项目中的问题，相信呢你可以跳出细节之外，站在项目的整体去思考，去软件工程的知识里面呢寻找答案，一点一滴的这种积累呢，这颗种子啊不久呢就会变成一棵参天大树。虽然专栏结束了，但我们还可以通过留言区再见。谢谢你一路的支持，祝